D100 我是一個普通的D100自己友 你怎麼想出來的這麼多功能會不會認得制的其他傳媒機構會不會受到威脅呢一部智能電話一個D100令自己有不再普通全球視像封煙功能無論你在世界哪個角落都可以打電話跟D100各節目主持面對面對話哈嘍自己友我見到你啵包靚聲封煙功能比美斯D質素在外國仍需要再浪費錢打IDD長途電話給D100做封煙 可以任你选择单声道、立体声、从高清音质收听D100节目 随时收听、收看D100TV视像直播 随意收听节目重温 还有心爱节目播放提示、最新节目时间表 各类即时新闻节目资讯 Facebook喜爱联系显示 即时传送声音、相片、影片 给D100进行爆料汇报功能 支援中文和英文 为庆祝D100啟播1周年 送给自己有的礼物 D100超级智能手机APP 已经诞生 D100SuperApp 各位自己友立刻去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下载 一起和D100进入超级的时代 D100App Store D100怎么都听到 智能手機不論是Android還是iPhone 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 聽到 電腦上網去D100網頁 如果用iTunes聽 可以在Library下面選擇 Music 之後選擇News 就會見到D100又聽到 固網電話可以打 1831100 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 http://live.d100.net 斜洞1.m3u 敢聽到 如果你是PCCWI用戶 可以在I平板上面 用D100App收聽 D100講真話 行公義好憐憫 怎麼都聽到 還有自己有做好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如果兩三點我當然不相信 我不止跪,我死了他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央人民政府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這個權力一定要保有不能夠說你香港的終審的決定就是最後的決定但是行政長官就著這件事並沒有打算去檢討行政會議的組成 他的運作和他的委任行會每一個決定都是以大眾的利益為依歸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鄭家富 早晨8時13分 11月15日 聽說今天是入冬以來錄得最冷的一天不過都是17度而已17度在很多國家來說或者地區來說是夏天香港人就那些財大氣粗的人就會穿Minko出來的就是穿那些毛 草皮不是草皮你鋪草皮嗎第一看是醒不醒因為你看到我這幾天還是整些成藥狀態不在狀態中成藥每個都咳咳聲這就是跟香港的空氣有關空氣有關空氣有兩樣的 一就是大氣的空氣、大自然的空氣當然香港的空氣就是污染另外就是香港的氣氛大氣候尤其是 這件事很影響心理 大家心不開心<咳> 你身體的抵抗力就自然削弱了，證明你近來就住香港大氣候憂國憂民，一來是這樣，鄭先生，憂國憂民就嚴重一點，我又不敢說，憂國憂民而已。不過有很多科學家，最近我聽我太太和我提起她聽一個講座， 這個講座我覺得真的很有趣，是一個日本的學者，他研究水。你最近說東江水，大班，是吧？屎水。你知不知道原來我們生態裡面有很多，你以為是死物，你當水是死物，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是，雖然水會流，水流很好聽，是吧？ 但水也是一種不會生長的，飯也是，煮完飯你不會覺得它會生長的。原來有些科學家開始研究，例如水，它去過很多個國家，很多個地方，將水凝固，變成冰之後，那種叫做crystallize，變成固體之後，有些 有些液晶，那種形態變了，他發覺原來不同地方的水crystallize出來的形態都不同。原來越寧靜，譬如說維也納，瑞士很多地方，北歐的水晶特別漂亮。香港你現在在喝的那些 雖然用D100的樽裝，都是屎水。 但當你變成冰之後，那種形態跟crystallize 是不漂亮的，兼且原來你跟他有空說說話，讚一下這個水，你真是厲害了，你令我心曠神怡了。又或者你拿去另外一樽，你的屎水，它的crystallize的形態都不同，你不覺得很神奇嗎，鄭大班？ 飯都是這樣，他試過找兩碗飯，一碗飯好像你一塊飯坐在那裡，你一塊飯，過了幾天黑蒙蒙的，你知道飯當然會，過幾天，但你有一碗不停地跟他說話，哎呀你真好了，你這碗飯真的令我不斷日日這樣讚，感恩，碗飯沒有借得那麼快，你覺得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呢？所以剛才說民情指數， 20最差是今天蘋果的A2回應你說我們香港的空氣，我們香港其實很多東西可能是你以為外貌是死物，感覺可能是死物，但原來活生生地你人的心情不好，你要影響很多其他以為是死物的東西，大家互相的影響，所以 音樂就很重要了，當音樂好聽，水都漂亮一點，音樂好聽，人心你都好一點，見到我們的民情如果是差一點，我們都是很難頂，所以你再喝不喝你的屎水，你就是你想你了，所以我今天準備跟你說多些話，你跟水說多些話，你照著鏡頭 你照著鏡頭說這麼久，你信不信呢？這是一個在大學裏面聽回來的，那你明天回家會不兩碗飯，你試一下就行。是，我準備試的，真的，不只是飯的，很多死物都是這樣，原來。所以我經常對著你說話，為什麼你都沒好回的？因為我不是死物。OK。是不是呢？<笑> 還有你說的話是臭的，你知道吧，很辛苦，越跟你做事越做越辛苦，就是這個意思。港大民意調查民意研究計劃昨天公布了最新的香港民情指數，在免費電視發牌風波衝擊之下，指數11月初錄得58.3點， 上個月跌了差不多4.39點，是20年來最低的。民研計劃的科技經理馬俊賢就說，指數越低，社會出現集體行動可能性越高， 學者說民怨已經擴散至社會不同的階層市民悲觀的情緒日益嚴峻擔心爆發大規模的社會抗爭港大民言民情指數跌到20年新低不少政客、公務員其實都不用評估一部說拆局 都不用問政界和公務員隨便問沈伯伯大家都懂得說低處微算低不過如果你比起03年7.1上街那個分你見到之後就是有些直情是覺得當日03.7.1那種的民憤我講過很多次當日一早起床下街買麵包 整個人都是穿黑T恤你就會覺得那種民憤的情緒可以這麼團結去做一件事那時候多少分 63.8 今天53.3 具爭議性的議題包括政改和民生的炸彈再加上明年7月1日遊行和佔領中環的行動於是乎有些人形容明年是火藥庫年即是阿仙奴明年要看阿仙奴 今年我們都在看很多我看的意思是要看很久現在應該挺好一旦民怨全面爆發恐怕政府難以收拾這個殘局你問周庸就說出解放軍再不出來坦克車有公務員私底下說免費電視發牌風波對特首和特區政府的打擊 遠較建制甚至中央的評估深遠即是告訴你現在那群柴仔和共產黨即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時局的估計是低估了民怨那部分的你怎樣看2014年所謂的火藥庫年我看到這個名字呢 其實如果你剛才說低處微算低我不覺得所謂的 2014年一定只是火藥庫一爆那麼簡單 真是低處微算低大家如果可以想像 如果2014年、2015年通過的政改方案 2016年沒有真正普選的立法會 2017年沒有真正普選的特首 你猜2017、2018年香港會怎樣 不單止是火藥庫說說明年有什麼事會發生 為什麼2014年是火藥庫 為什麼有人這樣去形容原因有些民生的問題有什麼呢今年的年底有無線亞視續牌明年有政改要去立法會市民等了兩年開始要政府在民生政策上交功課 還有元旦七一遊行和佔領中環這三個因素其實不用放進去因為年年都有元旦遊行年年都有七一遊行佔領中環這是一個問題經濟前景又不明朗其實如果你跟經濟學家聊天大家對明年中國的經濟是悲觀的擔心是悲觀的反而美國的經濟 大家都認為會復甦和好轉我認識的人我聽回來的消息現在的有錢人第一是撤資開始投資在美國投資包括房地產主要就還有中國那班貪官第一今天你看到東方頭版就說溫家寶的女友跟美國的大行用別號未來眼去 還要用假名就掠水那些叫AKA 別號 我聽回來也看到現在那些有錢人大陸的有錢人那些土豪劣身 那些富二代、貪官污吏現在盡量在美國、歐洲、周圍找投資機會，所以最近都看到找地方去用錢，要將錢運出來。所以大家都看到最近美國紐約一座地標的大廈賣給 大陸地產商，不過的而且確值，所以那座大廈要翻新，你知道維多利亞一呎在紐約的地標4000港元一呎，所以抵買，大陸都覺得，所以現在周圍出面搶東西，尤其是美國買酒店、買大廈，美國當然還有賣什麼，還有賣business，即是賣一些生意大公司，不但不吃，還要說 你冇得11-8亿美金呢，你唔好攞个盘俾佢睇喎。加埋呢香港班有钱佬呢，你知唔知而家佢哋投资落去乜嘢呢？投资落去买美国道琼斯指数，买去升啦，买唔系空啊，系买啊。咁所以就睇到呢，你睇到有钱佬呢，佢哋嘅动作呢，就知道出年嘅经济呢唔方好得去边㗎啦。 梁振英做了特首，現在一年零幾個月，就一年零四個月，到出年就兩年了，去到七一就一事無成之外，還搞到天怒人怨，昨天我就跟老外吃飯，他都老外老實說在香港住，對香港的民情的掌握都不是那麼切身關係，因為他剛剛回了英國兩個月。 梁振英他都不明白梁振英可以做了這麼多壞事，但是很出奇，他說了兩件事給我聽，他說梁振英初初都覺得他行跟很多人都是這樣看，第二件事他覺得他初初做了兩件事令他的印象很好，一樣就是凌霜飛醫院，另外一件事是奶粉，他就真的不明白了。 我告訴奶粉搞到一塌糊塗，你看到如果這次看報紙，壓力測試你就明白了，老外不知道兩個因素，一個就是內部的利益分配，第二就是跟大陸之間的那種關係，這裡面是頗為複雜的，老外即是老外，你這樣聽下去，所以梁振英做事是靠股 他覺得以為這樣就好，看表面。不過想回應你剛才所說所謂這個貨藥互聯，我仍然都覺得，第一民生那裡，這個人一定明年，你問我，他一定會，如果知道民情這麼惡劣，他一定會派錢。派錢沒用的。他都知道沒用，但也好過沒有。但派不到的，因為錢是在曾俊華。 曾俊華說了不派，你聽我說吧，辦公務員是壓住他的，你真的，這件事呢，幸好香港有個制度，所以你不要太悲觀，他動不了，如果要派今年派了，我告訴你，他今年派了，我估計如果明年真是火藥庫的民怨那麼高，他會跟中央出聲，我認為他下台中央出聲。 唯一解決方法，你看回2003年，這個當然我當然想見到，唯一就是下台的，但是我這個又大家收到的風可能不同，因為你錯，我一早都說了，我說給你，我告訴你，我們是錯，為什麼呢？我一早說了，有很多事輸到，有時都不是我輸了，大班，你真是林門光那次辭職， 我就很喜歡我記住，你那次說他選一樣選平機會辭職還是不做這個行會，我說他一定做行會，你跟著你算了，拿回一些帶來聽，但是聽完沒有時間，我說他一定會做，這個人一定沒好感，你對他有好感，我不跟你爭，我說他一定會做行會兼且辭平機會主席，沒有辭到平機會，所以我沒有贏了。 他是做滿了期不委任他，我那個假，喂，我跟你輸到了，我記得，多謝你提醒我，我說他一定不會辭職，算了，拿給你，我知道，我有寫稿，你不用，我叫菲律賓工人給你，我當日說DBC，我說林煥光這個人一定兩樣都要，你就說他會辭評議會，我說他一定不會。 他沒有遲到你兩樣都要你那時候說因為我對這傢伙從來都沒有好感所以我不會幫他因為你對他有好感但他兩樣都做他做到別人不跟他續約他到了期即是你那時候說給我聽你兩樣都會做你說他一定不會辭職你說兩樣都會做再說回我說兩樣都會做是他不會做了行會就立刻辭評機會 你就認為他會你兜住吧講講一下派錢了我告訴你你忘記了我因為我沒有跟你做節目在梁振英選的時候他說他一定會搞定跟中央政府這樣說他說為什麼呢他說曾蔭權任內七年派了2000億包括基建等等那些叫派錢 他說他為什麼不可以去做了特首之後他準備派2000億但到現在都派不到他還沒派過東西休息之後我一路都告訴你他一路都是想派錢的政情一日都嚴短但我告訴你他不會派到的 因為為什麼呢我告訴你為什麼呢不是只是曾俊華因素或者中央因素 去到明年的時候爆發的時候派已經太遲你猜共產黨蠢嗎你派不無所謂第一有阻力來自財金官員的阻力第二你派得太遲到時的環境評估就是你猜每人派1萬元 香港人的人就不上街我問你是不是如果你認同這件事我不跟你爭論 譬如問大家去打電話來1831138打給我們那些你猜每人派1萬元他就會香港有700萬人大班我可以告訴你有一些正如今次撐HKTV那些10年從來沒有上過街但沒有電視看他就上街那種有一種這些人還有今次連HKTV都不上街的人 你開始跟他想這些東西開始同步了對不起你不要取笑我我不是說你是當然你不是你雖然你堂堂一屆做了很多年評論員我知道你評論很有深度你不用讚不用讚你也學你我現在真的通常都要讚人才有才是一塌糊塗的特技但是你也要聽一下某些角度的分析你比我講得更對你認同你我覺得可以看看阿健說厲害不是你變了厲害是厲害這種人你剛剛才說的那種說法可能對的可能大家真的對的他就看不起香港人香港人有仇 你就是一定看的所以他一定不會死一定不會跪下去還有一個巴閉還昨天的夠膽就要出來挑機等一會兒才說這件事很嚴重所以是真的值得打來看這個就是香港人你現在就給這種財大氣粗的人就以為有錢就搞定我有電視給你看沒錯我有個叫做還有阿毛先還有阿毛現在加碼了加碼不單止錢他一定會做一個很好看的節目出來加碼下去那我們看看要你人要那天看電視去到三十點但現在又有轉機在那裡看怎樣了待會兒先說還說回要不要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說了先 交通那些不僅僅有人駕駛車那些大家在隧道有沒有塞我現在告訴你意思沒有意思沒有突發跟平時一樣那你不用交通專員了那就是突發而已不用消防局了沒有火燭人人都是傻你最清楚人人都是傻你最清那不是只不過我少些傻 歡樂今早網上情環節是由100%原裝西班牙直接入口 品質完全符合歐盟產品標準及美國FDA認證 信心保證的Synonis金玫瑰手足滋潤箱贊助播出 想了解更多可以致電24249922 或者上Synonis.com.hk 如果兩三點我當然不相信我不知道跪回我死了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中央人民政府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這個權力一定要保有不能夠說你香港的終審決定就是最後的決定但是行政長官就著這件事並沒有打算去檢討行政會議的組成它的運作和它的委任行會每一個決定都是以大眾的利益為依歸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兵翰鄭家富8時44分林毓華去了哪裡夏威夷都說回來了今天回來了人家回來要很聰明的頭頭都可以的夏威夷跟香港不是差很遠夏威夷跟香港六個小時飛機 夏威夷是剛剛你去到的夏威夷是那條時間的線我講講我的時差鄭家富一副之言我又不講一副之言一副都是你想講大班當然我明白現在這個民情和現在梁振英的朵 我是同意你的其中一個分析他已經沒什麼朋友中央的線力都沒什麼不過他從來沒有的魚雷我那個魚雷也是龍千來的但是你這個龍千就是騙了上位之後他現在龍千到底就是繼續說所有難投卒阿爺我跟你做了他 HKTV你看到的但問題是做得莫不莫那我明白但是現在還有兩件事你用黑社會那麼來聽說黑社會叫你偷車行了我立兩輛車來給你偷車你行嗎我記得偷車來你那個故事是怎樣的一上車第一就拿手不成勢不懂撻車第二件事很辛苦地撻著車了 一開車進了後波波然後後波又波然後被警察拘捕我知道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你不要暫亂我的病我學你啊大哥我就說當然他是做得很差但是我就用三個字騎虎難下來形容阿爺 因為如果你說現在我最近收回來的這封我認為我觀察和分析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推測爺不是不想換他不是不想換他是想換的但要找一個合適的時機接著就希望他砌完幾樣東西搖爛了面子最壞的時候然後換他現在還有一個政改要做 HKTV發牌 這個其中之一爺爺說不要發那麼多牌最重要是不要發那麼多銅他又做得不過做得很噁心雖然被爺爺罵但最終的目標他真的做到的雖然撞爛了法拉利不過他偷到不過被警察拘捕了於是乎為什麼我覺得明年有可能爺爺會用派錢來去舒緩七一和佔中接著 就是希望我講的計劃B我講了很久了雖然現在是不是真的不敢講了這個就是曾俊華的計劃B 要令到這個火藥庫連減低火藥庫的味道 你不要以為派錢是無力的。 當然對我們死硬派、對我們那些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一邊收錢一邊上街睬你都傻，一邊繼續佔中甚至不交稅都有。但有一些人是真的會受落之餘，民怨減低一點，然後你的梁振英會爛了臉了，就請你好行，送你一程。 我覺得你剛才所說的官僚的祭爪或者阿爺不讓他派，你是要看看明年這個火藥庫火到什麼味道。阿爺要國安會都要出賣，當然國安會不只是看香港，大佬西藏、新疆才是最重要，但你不要低估國安會他怕香港成為外國滲透的地方。當民情越高、佔中的情況越離譜的時候，我覺得 老共不會不出這一招，我就這樣看，所以我認為派錢是有可能，繼而之當梁振英做到低處未算低就送他一程，然後就捧胡蘇貞，我是這樣想的。我當然有加少少主觀的願望，但這種分析在這段時間，當梁振英未去到撞爛世這麼多輛法拉利之前， 特朗普就是想他做幾樣爛頭出，還有國民教育，還有港台，還有二十三條，還有政改諮詢等等。當然你說一兩年哪有做得那麼多事，是的，有可能就是當他做完這五年，接著叫他2017你不要玩了，可能就是這樣。但每年都有，我覺得明年派錢的指數我認為是高，就是這樣看。 多謝你給三分鐘時間我繼續說吧，你要讓我繼續說，我認為為什麼林鄭做這個政改諮詢的拉頭人，因為她是CS，是去負責的，當年都是許仕仁，當年都是許仕仁。 2015年就許仕仁，經常拿一張20元，我只有20元，要不要就沒有。接著唐英年做CS的時候， 你覺得他在2010年的政改有沒有像當年許仕仁 又或者現在林鄭那種意氣風發，或者那種味道？ 因為當年是被誰拿來做？林瑞麟。 林瑞麟壓住了你做，當然你這個林瑞麟和唐英年都是一派的，大哥，什麼叫一派？當然不是一派，即是你如果唐英年做，我都不想說我的朋友的事，唐英年不是說一派，而是當年我問你，我請教你，不好意思，我請教你，我被你記得為機解密。 其中一件事有一個正經學，是我知道，還沒說總領事說，這個唐英年，那個口水很多，有臭過，是totally incompetent，是totally incompetent。我意思是，我請教你，唐英年做了特首，你說是不是林瑞麟做CS？當然是，因為不是，我的問題是，當年是因為他被架空。 一來架空，二來是不想在風口位， 當然不是，這個你錯了，你不知道，不要說了，免得說太多這些，這些我同意你所說的無能與及incompetent這件事我明白的，但是政治上面，你記得當年有一個叫喜鬧運動， 是曾蔭權借渣，所以就不用唐英年做。另外一件事，因為 你當年因為曾蔭權都想保住唐英年，就是，但地位不同，你不可以這樣說，因為今天，我會絕對同意你，今天如果曾俊華是在做CS，那你就說梁振英想保他，就不要等他碰污糟邋遢東西，但梁振英是 六親不認的人，第一件事他想推林鄭去死，他不是推林鄭去死的，我告訴你，不是推林鄭，我又說給你聽，因為你有些事你不知道，我現在不是分析，我現在是說我知道的事，我現在不說分析，分析就是主觀的，因為中央政府都知道梁振英做什麼都不行，政改這件事就交給林鄭月娥去做。 所以你剛才說曾俊華做CS都不是做得到。我又說一件事，你讓我先說做特首都不是一定的。這個就是要林鄭交功課。你這麼想做特首嘛，你要搞定我政改去，你搞定就不是做，你自己搞不定本身傷痕你都做不到。 你明白嗎？這個是整個目前的現實，你這個都是含有主觀的分析。沒有主觀的，大家都不未必知道中央現在在想什麼。大哥，根本沒有一樣東西叫中央的。是不是就是？不是，那你真的有幾個法版人？我不跟你說這些，有些東西無謂說，總之現在一件事林鄭一定要做好的政改。這樣說完了。 他要交功課，這就是他的功課。那我又請教你，根據你的理解，如果林鄭做得到這個政改，他可以選擇政改，又有篩選的，有一個很安全系數的政改都過到立法會的。 那你說他能否搞到？你猜他能否搞到？當然能否搞不到，所你就是我剛才說的。但問題是他認為他能夠搞到，你是看美香港人的嘛。根本就是擺在那裡。阿福哥，我問你一件事，你有些矛盾的，其實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跟你爭論，因為我跟你不能爭論，因為你有矛盾。 你有些矛盾，其實我不要解釋，大家不同的意見。我告訴你這個矛盾怎樣，在哪裏。我沒有矛盾。一方面你認為香港人派錢已經搞得定了。我不是，對不起，這些不是大部分，但民怨會減輕，這個要小心說。第二件事，如果林鄭月娥拿政改出來，加上她的民望，香港很多盲目的。 是會接受的，可能會不出奇的。但是不是主流的嘛，你可能因為戴著headphone不好聽得清楚。因為我們不是主流，你這樣的矛盾的地方，你一天就說一百都聽眾不是主流。我沒有說，這句話我又沒有說。很公義的，怎麼是主流？一比九十九，我告訴你。不，這件事你又不對，你又錯。為什麼03-71有這麼多人？是嗎？ 那時候有沙士，我告訴你，我忘記了忘記了一件事說有沙士，明年可能有沙士，這個火藥庫還有一件事未計算到。這件事就很難計算了，你說嘴不乾，你touch wood說過，這件事，我自己說，第一，我沒有說，雖然D100不是主流，暫時不是主流，以後都可能不是主流，但是香港人不是蠢得了。 當然也有些人派錢，他民怨是會減輕一點，不過這件事不是可以令到整個民怨降低，我沒有說過的，所以我剛才說的分析就是最終你都認同，沒有矛盾，我認同的，我以為派錢也沒用的，你認同我就說林鄭做這個政改就推他死。 就是不可以讓他做到特首，對不起，我說他死，這就是你有矛盾。我的矛盾就是我一定未必要死的，香港人是沒用的，很簡單，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看到今天TVB你就明白了，我講回TVB，我們move on了，我不跟你爭論，我講TVB，我們不跟你爭論，我們爭論可以找其他節目來爭論，這個節目不適宜爭論，這個節目是要 現在說一個小時什麼都沒有說過，你是台長而已，什麼都沒有說過。當我說多一點東西的時候，你覺得什麼都沒有說過。一個小時沒有。當你經常在讀報紙的時候，你說了很多東西。我們是有個議程的，你不可以拖下去太久。我跟你不同意，有什麼討論的？少少不同意的，最終去到林鄭都推他死，這個就大家討論。推他死沒事的，有人 會不會死的？這個世界有意外的。我跟你說，這個電視，我就跟你分析，跟香港電視是完全一樣。你看到一個電視台，是不是最重要是觀眾？任何都是我們都是，我們是聽眾。你的觀眾，你有個這樣的藝員走出來，冒著大不韙得罪所有觀眾，一會又說跪回去，一會又去死，一會又說你， 你明不明白？如果任何一個傳媒機構、任何一間公司、一個政府，如果是重視民意的，一定去降火的嘛，去救火的嘛。你看到TVB今天拿了什麼態度出來？ 他不單止不去救火，他還變本加厲，推這個阿叻，這個就一定是高層授權，高到他老闆那裡，推他出來做東張西望，再挑機，還要再刺激你的聽眾，接著說我拿300萬出來。 如果有30點就拿300萬，他胸有成竹的，他這300萬一定派，那我又請教為什麼他會這樣，就是因為看不起你香港人，都不只是看不起，就是因為客觀的環境，就是你因為你開電視看就沒有人看亞視，就只有他，那大家可以不看的嘛，但你真的香港人，就是了，你覺得，謝謝你同意了我了，看不起香港人，那這個就是，沒電視看會死啊，我也多謝你。 同意了我，我不是說給你聽，所以你的矛盾在這裡，所以說林鄭會碰，我最終又是去那樣東西，那你剛才又說不碰，現在又說碰，你究竟碰不碰，我說他碰，Final <你>所以你有個矛盾在這裡，你不記得了這班民主派不是，你跟民主黨勾結，客觀標準是跟他勾結了，過了就叫做過了就碰了，他過了就做特首了，過了就做特首了，我不是說可能是潛潛受你班人吵你的事，他過了就叫做碰了，還有一件事，你們討論這麼久，可能大家的目標，大家的 指數不同，你根本就不記得了有個民主黨的因素，有一群泛民主派在那裡會出賣香港人，所以你為什麼會不記得呢？你對著我，你怎麼會說我不記得呢？所以我跟你爭論很容易，你的思維亂了，第一，你是很討厭民主黨的，你又說民主黨會出賣香港人， 鄭大班，你不要下下用這些招數， 那我不懂得說話，你的問題就是說，鄭家富，我們不如冷靜一點討論這個問題，第一，我跟你其實想的東西全部一樣的。 但就不知為何說來說去都變成我跟你好像不同意，第一你認為派錢又會降低這個民意，對不起，我不是做漆鞋的，你真的，如果你想大家，哇這樣就是的，有時候人們不是叫你拆，我不是做漆鞋，你搞錯了，有時候那些東西你都給回幾分尊重，我尊重你，不尊重你不會跟你談，你又沒有邏輯，你的邏輯是出現問題，我想提醒一下你，我沒有問題，辯論一件事就一定有個邏輯性在，第一你認為香港人呢， 我們要聽新聞，你即是你啊，你現在稍後我新聞之後轉下話題。如果兩三點我當然不相信啦，我不知道跪回我死了他，因為你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央人民政府核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這個權力一定要保有，不能夠說你香港的終審的決定就是最後的決定。 但行政長官就著這件事並沒有打算去檢討行政會議的組成、它的運作和它的委任，行會每一個決定都是以大眾的利益為依歸。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鄭家富。 早晨早晨，9:12，我班我哋爭拗啦，个争拗点开始嘅时候咧，就因为郑家富话咧梁振英准备出年派钱，咁我就亦都认同佢系好想派钱，但派唔派到咧，咁我就有保留。咁呢个就呢个其中系我哋两个嘅一个分歧，因为郑家富认为咧，就算你公务员好，你真任呢个曾俊华好，都阻唔到佢派钱嘅，因为中央会撑佢嘅。如果需要嘅时候，系啦，咁呢个第一点。 唔系撑佢，系撑佢派钱啫， 即系撑佢啦，咁呢啲都冇得拗嘅。 撐他派錢和撐他都要爭論,那就沒得爭論了,謝家富,OK,第二點,就是說派錢有沒有用呢,其實我跟他就沒有分歧的,錢是人都要的,如果有得派,要了之後是不是等於就 吃完蛇齋餅粽是否等於信耶穌當年同一道理，食完蛇齋餅粽是否投票給民建聯都是同一道理。但鄭家富認為如果派了錢是的而且確可以降低民憤，少少這個一定同意的，這個沒得不同意的，少少有沒有用呢，我認為派也派不到，因為我認為如果我和鄭家富 加上智慧就算我們智商爆棚我不敢贏，我爆棚就拉高你，算了，我認了你智商多少，你低我高，總之拉高你等於年齡一樣，你低我高也是一樣的，你低了年齡我就拉低你智商，大家都互補不足，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都懂得這樣想， 你當共產黨懵的嗎？他比共產黨厲害，我跟你怎樣拉高法都沒用，我不是說我真的高，我說你高比共產黨高，所以如果共產黨懂得計算，你懂得計算這條數，共產黨都懂得計算那條數，與其派錢沒用，不如順應起碼公務員或曾俊華他們的自主權，所謂的理財的理念。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我其中有一點派錢，有一點是為Plan B鋪路， 派了也沒用，因為人們會說曾俊華好，財爺派錢，某程度上你不要說，香港有些人真的這樣想的，不是多謝梁振英的，可能多謝曾俊華的，你知道吧， 可能就是用這個來作為Plan B， 就是中途換馬， 曾俊華就不會做2017年選舉，他不會出年落台就三年，他不可以派的，他要為自己想，除非你走就不同，臨走就放煙花，你所有政府都是這樣的，在美國加拿大都是的，臨走的時候做很多事的，因為我就不做了嘛。不過現在這個特區政府這樣建制，這樣的憲制體制，誰做都死的了。沒理會了，總之他不會派，如果誰做特首就誰不會派的，這些是煙花來的。<笑> 之後還有沒有燒呢？因為你以後不派你們很嚴重，就是中大禍，沒有的，曾俊華上次派完然後沒有派，又不是這樣，因為他現在沒有打算做特首，所以民望不高，為什麼你比我高，所以他不用2017選，我們不要爭論這件事了，大家不同意就行了，說完了，你認為派，如果曾俊華我就認識他，第二件事，我知道他們的想法，如果他會想著做特首，他更加不會派， 如果想著不做他就會派，這個我分析鄭家富不同意，說完了，行了，不同意，你是完全相反，我不是完全相反，不過有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懂曾俊華，對不起，如果不是現在他就會跟這個好像林鄭月娥那樣，你覺得人在江湖可以，我是對他們沒有理，你最近有一些，我只說一些報道的消息， 梁振英叫他吃飯，他說對不起我買了飯盒，這些對梁振英，對爺爺就跟對梁振英有些不同的，你試一下，你說我駁你兩句你都生氣了，不要說你是老闆，你叫我去吃飯，你這傢伙不是說約人，你還要串，說買飯盒，如果我第二句，如果我是梁振英怎麼說，扔了飯盒去吧，我給錢你， 我不給他司機吃，我這個同意你，我不嬲都不當梁振英的老闆，但他老闆，我現在說阿爺，他是阺，我正話也說了，阺如果尊重他的，如果認為他是可以托於大任的，就會尊重他的看法，這個你沒有想到，我有想到，是想法不同，你不要經常說我，我都說，如果你又認同了我們的大前提，我和你的智商加起來，我們不如去附加花園， 那你一是叫他不要打住了，不要打住了，還有一件事，如果大家同意我們的智商不及共產黨，我想到的東西，你想到的東西，我們知道的東西， 這個也可以討論， 一定比我們多， 那當然是因為權力他們大，玩政治不夠，那麼大，我不敢說，你那個共產黨領事，我沒有說過，你說這個又可以討論，那就是，留給你，我不敢承認，我這麼自大的人都自愧不如，但是都是國家機器，任何一個國家機器，權力的核心所指，就像無線客觀環境一樣，說回無線，很簡單的。 就是說你今個台慶，你說回這件事，你看到的，任何一個機構，你不會支持阿叻這樣的人，任何一個傳媒，這個我可以做專家，你不會縱容他去繼續去擾那些聽眾，這個就是因為他得到最高的支持，大家都知道，他的裙帶關係就是這個陳國強。 OK，他就撐到盡了，所以昨晚呢，還叫他走去東張西望繼續刺激民憤，我們要聽聽他說些什麼壞話先。還定大家玩點數，說和你玩點數，多過300的每點10萬，他不捐我就在我人工上扣，我幫我在TVB賺300萬很容易的。 我回來又有個數就300萬了，700萬，只有1萬人，只有700個人，只有1個人不喜歡我，是不要出來，不要見我，就走吧，那一個人，我希望TVB捐夠400萬，如果不行，我就出去街丟心口，我想都怎樣都丟得回來的，他一台獨大，但是不是他想的，他是因為做得好，這個少林寺來的，現在所有充斥在我們華人粵語的電影和電視界，TVB佔了90%，在這裡出去的。 什麼叫質素，什麼叫做不好，我都幾想退休幾久，這麼受歡迎，我很慘，你又說曬名，曬名我都不知道英文叫什麼，put my life under the sun， 找數我以後不撈電視了，那你見不到我，你不知道我死了還是失蹤了。這個人說了兩件事，第一就是告訴全世界人，告訴稅局，去做一個show15萬。 20個數就300萬，這麼少啊，原來10萬很多錢了，做一個這樣的難數。第二件事，他大到就說他如果有30點，他拿300萬出來，如果老闆不拿我拿，我問你一個任何有組織、有制度的架構，可不可以一個夥計跟他說你不給我給，你給大了。 不是這樣說話的嘛，你明白嗎？他一定是得到TVB的老闆的支持，但是一件事他們不記得，TVB是一間上市公司，你對股東是有責任的，不是你陳國強做主席、董事會主席，你為所欲為的，你要保障公司的利益的。第一，你說要捐300萬，有沒有通過董事局的同意？ 雖然做善事，但董事局要同意，你說要捐300萬，第二件事你怎可以授權一個人出來說你不給我給，你用什麼資格去代表 TVB 去給呢？這個人就很簡單，就等於剛才富哥這樣說，如果派錢有一些人是會受的。 他現在很簡單，我TVB做什麼你都要看的了，你不看不行。第二件事，他以為這樣走出來撩一下，更多人看，也看不起香港人。所以香港人呢，好像成龍那樣說是要管的，如果這樣說就不是，這件事又不是這樣說。如果他去到，你起碼今天不只是D100，如果D100就沒有力的。 你看看大部份主流傳媒，再加上TVB自己特意要在東張西望那裡推這件事，即是撩起民憤。其實他現在就幫共產黨做試水溫，可能就是幫鄭家富做試水溫，派錢就沒用。你真是將我等同共產黨，你很厲害的，我尊重你，你叫我哄你， 你叫我擦鞋，幫你 屎水，我就是共產黨， 幫你擦鞋，共產黨大了。 問題是如果今個幾時做呢？今個星期做，下個星期二，不過我講講我，如果30點，代表什麼呢？代表什麼都可以，政改又可以，什麼都可以，說給派錢就可以了。這就是香港人現在的客觀環境給我們太多的掣肘和無奈而造成。 這種無奈和客觀的環境改不了，譬如我們的牌，我們很無奈改變不到現在無線獨大，我們的政制，我們無奈改變不到真正普選的來臨。香港人有一些人就很無奈地成為了正悄悄坐在這裡接受這些無奈，是有這些人的，不過我們D100的力量就是希望能夠叫醒這些人。 當然這些人都未必在聽我們D100，就由我們D100之友來呼籲多些人。 就像我每次如果我上去搭到的士， 他還在聽DBC好、商台港台好， 我一定介紹給他聽。 麻煩你，喂，可以用iPhone、Smartphone聽到D100， 用這個方法希望一傳十。 是難一點的了，是慢一點， 而且但我們都要做。 否則這個殘酷的現實， 見到阿叻這些人，娛樂圈有阿叻，有成龍，就是等於政界裏面見到梁振英、林鄭一樣。你吹呀？就是這幾個字，你吹呀？我是不做，我沒有普選，你吹呀？我是一台獨大，你吹呀？我是繼續阿爺叫我做到特首，就是這樣。你願不願意這樣吹呀？你不願意你就走出來，錢可能你要照鬥，但是你上街， 要求真的普選，以及剛才大班說一句，究竟民主黨日後是不是，甚至其他黨派、公民黨等等，是不是會跟林鄭和梁振英為所欲為搞定的政改？大家就請大家要落足眼力和給壓力給你的泛民的代表才行，是不是？ 所以阿叻這些串嘴對不起，我自己覺得我們無力挽救下個星期二的劇目了。那就很簡單，第一TVB陳國強做了之後，他的裙帶關係那班福祿壽上位。第二件事，現在就根本看你的觀眾不在眼內。第三件事，這個阿叻，今天劉世良就叫他做土豪叻。 喂，這傢伙就告訴大家，他做一個秀就15萬一個秀。第二件事，他厲害到可以代TVB作為一間上市公司，拿300萬出來。厲害到說他不給我比，最多我做多20個秀，大哥，完全當你的觀眾、當你市民、當你群眾是死的。第三件事，就計算了一條數出來。我現在告訴你，計算我最厲害的。 即是告訴你，香港人值4元的一個香港人，衰過菲律賓人，菲律賓人一條命值5萬，3百萬、7百萬人就4元雞了，不是4毫子，我們想說自己值4元，你知道我想說自己值4元的。 原來是值4毫子的，給你5毫子，拿著，即是告訴你香港人就是值5毫子你的尊嚴，不是命。那個菲律賓福建佬就來香港，就是我們菲律賓人值5萬元的命，我們就喝他，說人命不可以這麼計，但我們香港人的尊嚴就值4毫子，就得4毫子那麼多。如果你 下個星期二我不理你幾時，總之這個台慶節目，如果是4毫子，即是值4毫子的話，真的我覺得很悲哀。如果你給他過了30點，4毫子就這麼多了。那你悲哀定都可以，真的你悲哀定都可以，你問我，我是很悲觀的，對這件事，我對共產黨比普選我們一樣，都是一樣那麼悲觀的。 一個人的尊嚴，如果香港人為了要看電視、看一個show， 我都不敢奢望， 我現在不敢要求香港人 你以後不看TVB 真的不行的老實說是不行的我承認這件事接受這個現實因為對一些基層的市民對一些老人家小朋友家庭主婦他唯一的娛樂就是TV 問題不是有選擇也不會行的我一會兒再告訴你是很悲哀的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城市香港是一個市場不可以容納到TVB這樣的經營模式多過一間都不行的所以王維基做了我們只是有個願望良好意願是不能跟TVB鬥的現在問題就是我們只是要求不看一天不看一個節目 不要看這個萬千顯得戚基賀台慶就挽回我們的尊嚴如果不是你五毫子賣了我們的職系等於在政改上我們出來幾個小時或者我們七一上街幾個小時如果你們都不肯的話那你們的前途就是自己昨天幫港出聲就搞了一個香港出席了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這些聯誼會不知道是否打麻將那些 舉辦的反佔中午餐會我都未聽過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一定是打麻將的了香港人不打麻將有什麼好做聯誼會不是打麻將做什麼現在連那些俱樂部都打麻將拿了我們的官地周庸就有出席他說香港人不應該被佔中懲罰他強調佔中一旦發生香港必然陷入動亂 到時就是香港大件事了他就說為了鼓勵沉默大多數香港人發聲幫港出聲未來幾個星期會陸續約見建制派政黨從架構上論理上討論減輕佔中對香港的影響這個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永遠名譽會長旁日昌以個人名義認識不認識他我都未聽過這個人的名字向這個幫港出聲捐款10,000元 並向周庸就以反佔中為題的七言律師一手午餐會詳細區分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鼓吹公民抗命和馬田路德金和領導的公民抗命 周庸就說1963年美國阿拉巴馬州百名漢市爆發的公民抗命 源自白人針對黑人制定的種族隔離制度當時也進行了槍討日學生罷課這些行動由於幾百年來白人對黑人的奴役和歧視黑人就不需要動員宣傳已經自發懲罰百名漢市相較之下戴耀廷今時今日以馬丁路德金 和他發動的公民抗命為噱頭,就是懲罰無辜善良的香港人 他反問,我們有沒有害過泛民 有沒有像白人一樣吊死黑人一樣,吊死他們,捉他們坐牢 如果沒有,為什麼要受到懲罰 他那句問得好,有沒有害過泛民 有沒有害過香港人 你看看這十幾年在基本法的制肘立法會的所有民生的議題在分組點票累了多少香港的利益這些不是嗎聽交通不是這件事你說這件事對不起又得失你已經膚淺了為什麼呢你硬是你是剝奪了對不起這個是真的你過去香港人一直被懲罰 我們天生出來與生俱來的人權自由選舉權民主被剝奪這個已經是一個懲罰這個當然是就不是這麼簡單對泛民那班人應該拉了坐牢我剛才沒有說泛民我說立法會整體就是沒有理頭先所說的普選制度得出來接著又分組點票就令公眾的利益被商界的利益掩蓋這些就是懲罰我想說我們香港人我都不是說港英餘業由這個我香港出生的百多年英國的統治都是殖民統治我們受夠了以為1997年7月1日 大家都是說了一句話香港人站起來我們以為我們可以當家作主可以真的相信基本法港人治港喂還我公民權喂剝削了百多年就是這個原因我就駁到你周庸簡單但周庸接著說一些更過癮的事他說為什麼要反對佔中呢他說如果佔中的參與者 擠塞了中環主要通道後的情景是甚麼呢包括要坐船過海金浦被人打劫警車和白車無法運作家裡說你的女兒、你的孫被人拘捕了你想想他說些甚麼<笑> 過油麻搭油麻地小輪就以為很聰明就說改了名字現在沒有油麻地小輪這些不是個issue你捉周庸的痛腳就不是說小麻大幫忙他講這些信報一個周庸一個叻我現在講信報 我們想你明白各位自己友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D100是會為公眾提供年終無休24小時免費不停廣播越多人聽我們付出的成本就越高我們提供免費的重溫服務每位使用者我們要付出每日一元錢從何來一定是依賴自己友的支持你們的支持付出是為了一個信念我們將會在年底前推出一個完善的重溫服務這個服務是需要收費的是用者自付的就是我們D100的顧客都是自己友D100屬於你無論是自己友也好使用我們將來收費的重溫服務也好都是表示對我們一種支持我是無言感激的 如果兩三點我當然不相信我不止跪回我死了他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央人民政府是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這個權力一定要保有不能說你香港的終審的決定就是最後的決定 但行政長官就這件事並沒有打算去檢討行政會議的組成、運作和委任行會每一個決定都是以大眾的利益為依歸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主持鄭兼涵鄭家富 9點42分 自從陳國強take over之後 港姐在試制度和反應你不要小看這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他的傳媒第一除了做喉舌之外他拿著一個這麼有影響力一台獨大90%的人每天要收看他的電視台他就不停拿來做試水溫 今次Alex事件完全你不要當是一個茶餘飯後 有條謀利財大氣粗的土豪力走出來這麼簡單而是試試香港人試試你在網上尤其是現在針對了網上的力量 你知道最近開三中全會 都說網可以亡黨亡國所以他現在在試看香港那班人究竟是在網絡上對我的影響力他說網可以造假現在有兩件事可以做如果說分析第一要是你虛與委蛇 虛以委蛇你不太明白虛以委蛇虛以委蛇你不懂的我真的不懂要是你就餓身上膽餓身上膽我都了解更加我們要所有人看TVB等到爆了60點都更好即是告訴共產黨你的網上是沒有力的香港人所以就不要去箝制我們這是一個做法要忍 大家可不可以忍呢但只是忍還要加八百個人看就看就看也不用的那八百個人開了就行了第二件事就很簡單就是你認為自己的尊嚴值不值五毫子現在這個土豪劣身這個沒有資格做劣身 這個土豪力我認為他是粉腸這個就是九流的演員這麼多年我看著他不斷罵霍建寧和陳國強罵了這麼多年這三個人終於現在有些收成埋了碼頭現在陳國強當了三個要麼是他的盲公竹要麼是他的收租佬隨便一樣 問題就是現在你推了Alec出來純粹推舟試試你的力 看看究竟TVB的影響力去到哪裡 如果你說下個禮拜萬家式基河台慶 如果超過30點或破了紀錄 就證明TVB的影響力是很高的 就證明Alec、周庸這些人 是絕對有用的還有那些愛國什麼愛國什麼梁振英對著幹的手段是行的香港人是沒有料到的你就值五毫子而已就這麼簡單所以就兩個選擇我認為我們這部戲一定不順利如果大家不順利就很簡單真的大家一起熄機那件事老實說最糟的就影響不到那八百個 那八百個人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那八百個人是什麼人但有一個問題起碼如果真的個個都關機起碼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是不能隱瞞的這是第一點很多人就說老人家要看電視唯一娛樂在家裡不看不行我就說了那天麻煩那些小孩那些年輕人麻煩你回家 帶老人家出街吃飯當一個親節母親節好了借一個機會又可以維持我們的尊嚴亦都盡孝道我想問一下大班照顧老人家如果你隔離鄰舍單身的你不是帶他出去你再隔離鄰舍年輕人我想問一下星期二晚為什麼公民廣場會有一些 大家出街看電視類似這些活動如果你說公民廣場我們有唯一有十多二十萬去抗衡這個台慶沒用的了我告訴你傅哥你既然說叫人不要看那不好意思一樣東西你已經試過有十二萬人最低限度有台慶的新聞之餘也有 一個新聞就是很多人要不去無線圍現在有人會去的但不會多人你沒得十萬八萬人除非你十萬八萬人因為將軍澳難去你沒得十萬八萬人為無線就沒力但你就算有十萬八萬人去政總都沒力因為已經試了 這些不是什麼紳士，梁振英頂得住，除非你100萬人，我們先說一件事，乘機在這裏，當那天是敬老日，帶老人家出去，帶大家帶家裡人出去吃飯，但最糟糕是出去看那間酒樓都可以無事，你去到可以學到山機，有些隔壁位說他喜歡看，你學不到的。 那些沒所謂的，好像我們有時的remote來這裏都教不到台，你找人爭論的，不是啊，你所有人去世一看一部電視機，那些都是只有一部電視機，最多酒樓十部，比較你好不好，所以那些不要爭論這件事，找人來爭論這件事，大家敬老日。 我現在都敬老，我不是你一直說的嗎？有沒有人敢反對？怎敢反對？你帶老人家借機會帶老人家出去吃，平時要看電視的人帶他出去吃東西，不要看電視。不過我是覺得是有些活動，是有些運動的。還有，你不要說了，沒有用的。你不要經常當了十萬八萬，很厲害。現在梁振英對第一，他告訴中央， 你不可以說沒有用就不做， 是沒有用的。 日後佔中都10萬2萬人，我一陣子說佔中，其實我今天都要說佔中，你現在說那十萬八萬人真的沒用的，除非你好像阿Q仔那樣說，你留在那裡而已，否則你放煙花，我就正正想說，你要將那個運動那個的 如果不是你就是燒煙花而已，梁振英就告訴中央寫了報告，第一他不會如實報道，幾一天，因為阿叻是挑釁到很多人的那種不滿，但是究竟夠不夠呢，就是你剛才說的是在測試水溫，現在網上的水溫我覺得是每天在煲，你阿叻肯定這幾天，我現在不是講效果問題，我認為我現在不是講效果問題，我認為如果大家有不同的運動最好啦， 你說有十幾萬人在政總當然是好事啦， 但你怎麼聚十幾萬人呢？ 你除非是王維基出馬，你知道王維基是這個港事的，這些運動的幕後黑手，如果不是他容許阿叻去挑機的話，阿叻就不會那麼囂，現在已經收了口了，如果老闆學得聲，這些警察就 狗屎鼻涕流了，狗屎，他不會流狗屎，他那些是狗屎，人請繼續，我敬老，請你繼續。第二件事，等於王維基一樣，他不同意的話，他怎麼可以播那些劇，在廣場上，對嗎？你要明白這件事，大家就會明白道理，幕後有人要主使，這件事你沒有東西看的。 當然啦，你說譬如我們這100下去廣場做節目，可能都聚到30萬人，可以用一個什麼叫做適機何台慶這個方向，不是說請撐腔，我就不準備做這件事了，我就準備大家去敬老，現在又冷了，你無謂要老人家下去，大陸人家吃飯，如果你隔離鄰舍有些單親的老人家獨居老人家，這個凝聚不到那種不滿的情緒，我還有下一步，你先解決了人看電視先，不要被人挑機說你值5毫子，你的尊嚴，不看不會死的嘛，還有飯吃，有敬老，大家可以親人在一起多好，又可以想下一步呢，這個第一個做法，第二個做法我們不是在做，就是你要大家寫信電郵打電話給那些贊助商， TVB也沒有事的，讓他知道，讓贊助商知道，其實做廣告，香港就很怪的，在外國的廣告公司和廣告客戶，就好看他的媒體的形象，其實現在TVB的形象是很差的，尤其是這個節目更差，出現阿叻這樣的人，其實那些所有的贊助商和那天預約了廣告的人就應該抽起他的。 因為你已經了起民憤，但這件事廣告商不知道，你就要群眾、顧客、消費者力量，就在這裏就有用了，就影響到贊助商，只要影響到他們寫封信打電話。我請教你專家，這裏停一停，我請教專家，我是有一度想得不太明白，但是當廣告商、當那個贊助商說 因為廣告商就會碎他，你看看我們這個節目都會去到30點，不是人都覺得我們這個節目的形象這麼差，那你怎麼回答他呢？收視和形象兩樣東西，你請你講吧，你譬如明天TVB如果亞視播了四仔出來，我擔保爆機，但是不是一件好事？ 收視率和形象是兩樣，但是如果播四仔的時候，等於我們這個電台，如果明天我和你，我們這樣爭辯同意，如果我們和你兩個大家說粗口的，好像其他網台互相問候，娘親的，爆燈的，很多人會瘋傳的，可能在YouTube有100萬人看的，有沒有用呢？對這100，形象有沒有，即是我講的兩樣東西，其實那樣東西就告訴廣告商聽， 有人看但影響形象，而這個形象你要告訴他會轉嫁到贊助商那裡，你一尾就播你的廣告片出來，說你這間公司怎樣好發，產品怎樣優勝，公司的形象怎樣好，尤其是其中一家是保險公司，你還走去那裡賣告白，有人看就看到是臭名遠播，兩樣東西，一個就是臭名遠播。 我想不通，我不敢跟你爭辯，你做個政客你知道的，政治人物，你都未做過十大議員，你做十大那你已經很厲害嗎？你已經金旗好像劉慧卿做第一，我劉慧卿死了，事實就是事實，我是做過，我都做過，我都正如你所說，那些十大是假的，你知名度，等於現在周庸知名度很高，那你明明道理，你明白李明，臭名遠播。 人家就會覺得十大就是十大，十大就是十大，即是這樣，不要緊，人都知道這個，現在你知道有間很出名的，突然間那間叫賣龜苓膏，那間叫什麼海天堂，本來你不認識的，你現在都認識了，有沒有用呢？沒用的嘛，等於霸王洗頭水被人說他長遠可能有用，沒用的，現在霸王到現在都未起來。 海天堂玩完了，我告訴你，不過這樣說，我真的不敢跟你爭辯，有訪問阿叻的片段，你想聽嗎？聽到尾就完了，不是，我們要講完行動，大家一定要做的，第三，就是要告訴廣告商，帶阿霸吃飯，然後就叫廣告商杯葛，第三，現在就是，不是，叫廣告商，他只要抽起， 都不一定不會抽的，但起碼如果每個廣告商都有這個關注點的話，就叫有壓力，你起碼調走阿叻或者禁他不要再出聲，但沒用的，你記住一件事， 因為TVB是賺大錢的， 是唯一的電視台，香港免費電視台唯一，那個亞視不用說， 那變成是一種生活的必需品，現在的人就很簡單，你不要吃飯，你可以不吃的，都可以的，但不吃飯沒有選擇，你不是說不吃飯派點面給你，最慘不吃飯派點醜蛋給你，不吃飯也還有些選擇，你有時候免費電視真的沒得選擇，你這個廣告商這個問題， 我不是說不贊同你，不敢你是專家，我們要做，擔心，如果不什麼都不用做，何況你這樣，第三要什麼？要行動，大家一定要讓這個叻知道你財大氣粗，你這些不知所謂，一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人，有什麼這麼厲害？這個電視藝員只不過你託了一個學王大腳， 這個學王有什麼這麼厲害？一個投機賭賣的人，靠炒股票發達的人， 你現在很厲害，你買了TVB， 你跟以前邵逸夫都不同，邵逸夫起碼你怎樣都好，對社會有貢獻，這個人完全不是那種人，邵逸夫你怎樣看他都好，起碼他在電影界，在電視有一定的貢獻，你這個學王， 你錢怎麼賺回來的，大家都明白，你去黏在這些人身上，有什麼這麼厲害？ 現在就是 水鬼星城王當自己天下無敵他15萬一個show很厲害因為靠群大關係所以我相信也有些人要為TVB也好 希望在網上能夠廣傳投資這個行動有一件事我都想勸一下佔中我都不介意說出來我都跟戴耀廷反映過佔中大家標榜一件事這個是愛與和平的集會我們應該是一個香港人自發的完全不要將它複雜化無緣無故去台灣 就找這傢伙已經犯了錯了你昨天陳建文的報紙又被左仔動了真是很可憐如果兩三點我當然不相信了我不止跪回我死了他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央人民政府核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這個權力一定要保有不能夠說你香港的終審的決定 就是最後的決定但是行政長官就著這件事並沒有打算去檢討行政會議的組成它的運作和它的委任每一個決定都是以大眾的利益為依歸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現在是10點09分差不多10點09分的時間大班我還在直播室進來的有黃德全剛剛說到佔中陳建文教授那件事因為要去新聞就停了我有些意見都要說了忍了很久其實如果佔中 這個行動要成功的第一就要大家齊心大家要支持爭取這個真普選但這個運動其實是很危險因為中央是集中火力高度關注一定要破壞它破壞不了都不會死心的無所不用其極所以這班人 尤其是戴耀廷、陳建文、朱木我們要支持他和保護他但問題是做事千萬不能差錯你比如他去到台灣就算他道理是對的我都承認是沒問題的去見施明德但施明德抽你水接著就被人標籤了勾結台獨 已經是知道那個已經試過了陳建文去了韓國又去見那些激進分子又被今天大公文匯那些砌你了說你搞什麼搞抗爭你說和平與愛就學做炸彈當然我知道陳建文不是我完全可以保證100%陳建文是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這就是政治的智慧 智慧和敏感度不足所以我在這裏作為支持他們的人希望他們以後小心不要被人有口實亦都將那件事你知道人家有傳媒機器有國家機器在背後很容易將那件事無限上綱無限擴大起動我都奉勸這幾位公開奉勸他們真的麻煩小心以後見什麼人跟什麼組織 有什麼聯繫細心想想真的要有潔癖才行不是開玩笑的這樣就苦口婆心肺腑之言同路人另外一件事今早上商台李慧寧訪問了阿叻為什麼阿叻會選擇給李慧寧訪問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有陳志偉也不是這樣的因素是同路人商台和無線電視是同路人 我不是說李慧寧我是說台第二件事亦都知道李慧寧訪問他會有壓力的會有來自管理層的壓力的我們可以聽聽今早的訪問是怎樣 早晨阿叻 早晨，你好，其實我就是李慧玲，我拍檔郭智仁，我們應該是情郎第一次找你，你昨天就說自投腰包拿300萬出來，如果收市過了30點，可以拿錢出來捐，為什麼一定在30點呢？ 我希望無線而已，但如果他不給你，你自己會願意？我想以我暫時的在無線效力這麼多年，他會給吧。那你說完之後，是不是已經有人拍心說會給的了？當然啦，已經很安全了，希望做到少少事，因為爭取一些無謂的東西，我覺得很無謂。 因為識不識機，我看不到識機有什麼建設，但如果開機去到30點的話，無線給300萬出來，那都可以有些人得益，有些需要的人都是做善事，而且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要針對無線識機呢，因為所有東西都不關無線的事，你說說這什麼一台獨大，或者你說是五八牌，第一五八牌不關無線事先，一台獨大不是他想的嘛。 他只不過那些幾十年很勤力地在台前做得好，而令到收視高，所以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識機這件事。當然譬如一台獨大造成這樣的局面的時候，我想大家都會覺得政府、制度都有問題。但是最近政府的制度有問題呢？我不是很明白，如果商台一台獨大，我叫人識不聽商台呢？ 你見到其實大氣電波是很珍貴的，你見到亞視這樣的情況的時候，其實政府是不是應該都是鼓勵競爭的？但現在我就是說你經常都說你說不關無線的事，但是很多的譬如演藝界的人士，他都有出來說無線都是對員工，譬如待遇、各樣是很差，對製作都很粗濫，那你怎麼看？ 社會來的嘛，香港自由社會為什麼到無線為什麼他會對員工很好，我覺得他對我都不知道多好，是不是？你所有員工用很公平的自由社會的薪酬來看大家的身價，我看不到他怎樣去刻薄 譬如廖啟智出來說，之後就說到無線的製作多粗糙，幾長時間，就算連主席梁乃鵬後來都說廖啟智說得對，要改善制度，每一間公司都有改善的空間，問題就是他每一年要製作多少小時的工作。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當廖啟智覺得不喜歡他就不做，很正常，大家的供求都一樣，我經常覺得我不覺得無線是一間刻薄的公司，他做了這麼多年可以這麼成功，他當然有他自己一套，我不是特意在這裡做就欠他，因為我都是一年只有一個表演，所以你說我有沒有給他刻薄，當然我因為我做得好，所以我薪酬很高， 我很高不代表所有人都一樣，繼續保持他一貫的串嘴型的口吻，連李慧玲都被串到我聽下去口疾疾，一直問不斷地問阿叻，有壓力的，還有一件事不敢深入去問，沒有那麼說你說的，他盡了責任了，他也問得很好，但問題這個人因為 很老怕難，老難都怕伯父，李慧玲不會跟他吵架，不是好像我和小班都可以吵架，那為什麼不可以跟阿叻吵，問題很簡單，阿叻是柴仔，有什麼厲害，兩句說完，為公司公關發言人，現在縮沙了，初初說到說多厚大，我給 現在就跟他說不要亂說，第二件事，TVB都是現在都是，雖然他老闆支持他，但是一樣有管理層的嘛，都已經，我想都有，都叫他，喂，收聲當幫忙，不是收聲，都是收少少啦，退後少少啦，第二，喂，所以現在不敢說他給啦，第一，他有沒有錢給我不知道，他捨不捨得給，肯定不捨得啦。 他知道說大了，然後將波交給公司， 但我也想提醒TVB是上市公司來的， 你不可以有一個人這樣走出來 就代表公司說付錢就付錢雖然做善事第二件事香港現在沒有一個香港不需要你那三百萬現在香港不是有像成龍那樣有大災難你那三百萬做善事做不做都罷了留給你TVB對員工好一點好過改善員工的服務條件好過就是做謹慎一點好過另外一件事 這個Alex很簡單他就是一個小人但問題現在他就擺明向全香港人挑戰每一個香港人我計算過這個數字即是說你的尊嚴就值五毫子現在大家反省一下你是不是值五毫子如果你是值五毫子的繼續看TVB現在我們要求不是大家不看TVB只是杯葛那個節目 11月19日要去換了他說一年做一個show那天連這個show都不讓你做表示TVB尊重觀眾講完了我們以下交回去做播音樂了 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蓮敏 D100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